香港大灵异，主持陈云、夏植。香港大灵异 第五集。 係啦，咁咧，代戰公主，今次我哋又邀請到你嚟呢我哋個節目啦。因為其實我哋國師咧，咁就仲未好翻啦。咁呢度呢個節目咧，啲冷氣比較大咧，咁為免佢再次病咧，咁所以我哋就 讓我身子再班師回朝啦。 再翻嚟係，我哋期待佢下集會再出現嘅。咁今次咧，國師唔喺度，我哋梗係又講下啲多啲靈異故事啦，又可以放肆一下。 係啦，咩講咧？係。 我哋今集咧好猛料啊！咁我哋之前上集咧嗰、那個靈異大使啊，蕭芳芳咧個反應都好好啦，出咗街之後，咁今次咧我哋再請嗰個另外一個靈異大使嚟， 係， 咁就背住我哋呢一個， 係啦，各位觀眾睇到係嘛？ 係啦，咁咧我哋呢、這個靈異大使就叫 Gary 啦。 好，大家好。 係啦，咁我一。 靈界記者啊，我哋請到呢個 Gary， 係啦， 因為佢作為呢個靈界記者咧，最好保持個身份神秘，方便佢出入呢個陰陽界咁樣四圍採訪啦，係咪？ 係啦， 咁所以今日就背住我哋。 嗯，但唔緊要啊，咁我哋可以聽 Gary 講嘅故事都好精彩。 聽佢把聲啦。 係咯，咁其實我哋即係頭先我哋都同 Gary 講傾一傾咧，就話而家咧嘅靈異故事咧越嚟越少喎。咁以前佢嗰個年代咧，即係以前做。好些年前咧，咁其實鬼故係可以佔香港嘅頭條。 係啦，啊，以前都，譬如我見我阿爸買嗰啲《天天日報》翻嚟咧，可能試過係，即係入邊有好多鬼故啊咁樣。但係而家拎翻嚟嗰啲報紙咧，好似唔覺有喎。係我太少睇報紙定係點咧？ 係啊，曾經試過《天天日報》咧，攞一單鬼故嚟做頭條新聞嘅。但係嗰陣時都唔係好耐咗，都係應該係1990幾年嘅啫。 1990幾年，即係其實十幾年前。 係啦，即係回歸前嘅啫。 回歸前，其實呢十幾廿年咧，即係香港都經歷一啲劇變啦，即係97到而家呢個90年代到而家2015年，咁其實可能係特別係房屋嗰一方面啦，以前就係仲係一個好多舊屋、好多村屋，咁同埋啲人咧係 close 啲嘅啲團體，即係譬如啲公屋咧大家都可以傾到偈嘅， 即係打開棟門，阿媽同人哋吹水會講下，隔離嗰棟樓跳樓啊，就會講下翻有啲奇奇怪怪嘢咁講咗出嚟。 通常鬼故都係口耳相傳嘅，同埋喺一個好密集社區咧，先可以做到呢樣嘢啦。咁而家人同人嘅關係疏離咗啦，同埋好多舊樓會拆咗，起咗新嘅建築物，咁大家都冷冰冰咁嘅咧。咁其實咧嗰個鬼故嗰、那個，就算有真係發生咗，但係嗰、那個相傳嗰個能力係弱咗嘅。 即係冇咗嗰個敘述團體咧，即係其實啲姨媽姑姐一齊傾嗰個機會少咗，因為大家翻屋企都係閂埋道門。 當然而家另外一個媒體就喺網上咧，將變咗同啲唔識嘅人講啦。但變咗係冷冰啦，變一個冷媒體嚟嘅，完全係咧唔會係一個有互動嘅。你只係我見到鬼啊咁啊寫段 status 啦，掟上 Facebook 啊咁樣。咁但係其實係嗰、那個互動性唔夠咯。 即係鬼故其實個重點都唔係佢真唔真喎，最好玩係要有以我傳我傳傳下，又好似有啲新嘢咁樣。 係啦，同埋而家啲鬼故，就算我上網睇，因為冷冰冰都可能好難記到入腦。即係以前咧，可能阿婆講俾我知咧，咁我就會即係聽佢講一次，我就會記得。但係而家咧就少咗一啲即係耳熟能詳嘅故事。 其實我想八卦問下 Gary 咧，咁嗰個《天天日報》嗰個頭版其實係咩故咩新聞定故仔應該叫佢？ 嗰個新聞其實係講咧喺灣仔咧大佛口上面咧，咁有幾條街嘅日月星街咁樣。嗰度咧就一個土地公啊，不嬲都擺咗土地公喺度嘅。咁突然間咧就有一日就唔見咗土地公啊，唔知點解俾人偷咗啊，定俾動物擔咗啊咁樣。跟住咧附近啲居民咧就成日有人拍門啦、夜晚聽個鬼叫聲啊，持續咗都好一段時間嘅。咁跟住咧就後屘啊，當然係有人會處理單事件啦，就會做法事啊，同埋即係揾到源頭，原來真係咧唔見咗土地公，所以咧就發生呢件事件。咁有人會裝翻某啲嘢喺幅牆度啦，同埋會裝翻個土地公啦。 係咯，係咯。裝翻土地公之後有冇好啲？ 冇事啦。咁其實嗰個典故咧就係話，原來咧大佛口嗰個上面咧， 就係有啲防空洞嘅，就二戰時期嗰啲防空洞啊，有死過人啦、啊，同埋發生好多慘事啦、啊，咁好多鬼喺度咁樣啦、啊，咁就土地公係鎮壓住佢哋嘅。 嗯係咯，即係以前嗰個年代，香港有日軍、英軍打鬥。 咁我而家行去嗰個日月星街，會唔會見到呢個重修咗，即係揾翻翻嚟嘅土地公咁？ 個土地公仲喺度嘅，應該仲喺度㗎。嗰、那個位置就應該喺嗰、那個要睇揾翻先知。但係佢幅牆一塊紅布嘅，就紅布而家有喺唔喺度唔知啦，因為近來冇去過。咁一塊紅布喺幅牆度，好大幅，好似一個廣告牌咁。但實際上咧就係、是、冇意思嘅，只係得翻紅布嘅啫。 即可能要嚟辟邪。 係可以咁講啦。 係咯，有啲吉祥啊，有啲正氣嘅作用，可能空色。 跟住仲有冇啲其他得意古仔啊？ 係咯，都有㗎。咁講完港島區，又講下呢個新界區啦。 我住新界 㗎喎。係咯，我都係。 你 點解咧？ 你又唔住錦田㗎？ 都近近地㗎、 有危險啦、啊！ 錦田唔係鄧氏嘅家族咩？應該好勁喎啲正氣。 咁佢哋可能勁啲嘅，咁去到某個層次就可能勁都唔到佢㗎啦。咁啊，去到嗰度咧就一間荒廢嘅老人院啦。咁呢個故事咧就係我朋友係親自撞到嘅。係 點樣？ 咁有一次我送個女朋友翻屋企，咁我女朋友住錦田嘅。跟住咧，佢就行過間荒廢嘅老人院啦。咁突然間有阿婆咧，就坐住張好殘舊嘅輪椅咁樣。佢就話：後生仔可唔可以幫我啊？咁佢就走埋去，好啦，你阿婆你住邊啊？咁啊推佢翻去間，佢話我住間老人院度嘅。咁佢好好人啦，咁啊推個阿婆翻去間老人院度。但係間老人院好殘，好荒廢又～有曬啲廢草啊，咁樣完全係一間好似荒廢咗咁樣喎。 即係冇人住嘅。 冇人住嘅，咁後屘佢話：推到佢門口啦。咁個阿婆就話：你真係好似我孫仔喎。 哇！點似啊？幾多歲啊？你個朋友廿幾歲？ 都係廿零歲啦。跟住佢又迷迷糊糊咁樣啦。咁突然間後面咧，突然間又㧬佢下，佢醒咗。佢即係迷迷糊糊咁，突然間。又擁佢下之後，佢跟住醒咗。咦？點解唔見咗阿婆嘅？ 咦？邊個擁佢啊？ 要浸佢女朋友。 哦哦。 佢留咗嘢喺佢女朋友屋企。係。咁就佢女朋友攞翻啲嘢俾佢。咁見佢喺度咧，戇居居唔知迷迷糊糊咁樣咧，就走去擁佢咧，擁一擁佢醒翻。但係嗰陣時咧，佢見到咧側邊冇人嘅。 哦。咁個輪椅咧？ 輪椅喺翻度，一張 即 係 推住輪椅， 基本上多識行嘅啲生曬手嘅輪椅喺度。 但係佢一路之前係推得喐嘅。 啊，冇錯啦。咁但係嗰個位置其實係一間荒廢都幾大規模嘅嗰個院，但係就荒廢咗咯，即係又生曬雜草啊，道門都推唔喐啊，開唔到門咁滯嘅。 咦？正常而家呢個人口老化，香港應該啲老人院應該好流行嘅喎，點解會荒廢咗？ 係啊，咁即係可以啊， 係咯， 老人院應該好合適喎嚇，同埋好大規模嘅都位置。 即係咁，佢女朋友發現佢嘅時候，其實佢係對住張空凳喺度發呆嘅喎。 冇錯啊！ 即係冇出聲。 係啊。 咁個婆有冇留低啲乜嘢，令到即係佢有啲留念咁嘅嘢啊？ 冇啊！冇啲好嘢留俾佢。 即係做咩嘅？似佢個孫啊嘛！ 鬼中六合彩嗰啲啊！ 係咯，有冇啊？有冇發生啲好事啊？之後阿婆有冇指點迷津？ 冇啊！咁佢自此之後，佢行過嗰度都會兜路行咯，即係唔好行。翻嗰個老人院門口嗰個圍牆嗰個附近啦。 不過幾恐怖，好似通常講親鬼咧，都係撞到啲邪惡鬼嚇人，或者係搞到你神志不清咁樣。 不過其實以我認知，神鬼人即係靈界可以咁講啦，其實都好多嘅層次嘅。咁你譬如話，因為我自細都係讀天主教學校啦，都係講呢個係一神論啦。咁但係屋企咧，我又拜神嘅。咁我話屋企裝關帝咁啦。咁其實係即係細個嗰陣時會覺得係有啲矛盾嘅。但係大個咗之後咧，慢慢去研究呢方面嘅嘢咧，就覺得其實係冇乜衝突嘅。因為其實東西方所講嘅靈界啊或者其他嘢咧，其實好多嘢可以互通嘅。 例如咧，即係天主教同關公。 一神論所講的神、下面有些天使啦、 天使其實可以在東方那個界別那裡就可以說是其他的神啊，或者地區性神靈啊，或者那些民間信仰的神啊， 守護神，守護神，我們中國人就 覺得。另一方面邪惡的，即西方就當天使就變成撒旦啊，魔鬼啊，但是在東方的個概念就是可能是這個惡鬼啦，或者會害人的鬼啦。 但係其實我哋頭先撞到個婆婆都唔算係惡鬼啦，慈祥一啲，即係試下慈祥一啲嘅鬼啦。 即係低層次嘅靈體咯，即係以我認知就係鬼就係低層次嘅靈體，去到上啲就係一啲神啊，或者以前中國所講嘅升仙啊、得道啊、做好事啊或者修練啊，變成升仙咯，即係去呢個天使嘅層次咯。 咁阿 Gary， 你做呢個靈界記者有冇撞過仙女啊？咁樣 唔係，我想撞下，今日見咗一個， 識認識嘅。 有冇撞到啲好鬼啊？咁 好鬼就故事就聽過嘅。咁你哋去過火井未？ 火井 係 火井喺西環啦，即係其實個位置就係屈地街一帶啦。 屈地街 係啦， 好似經過過呢條街。係， 我哋好似有個圖片嘅，其實。揭開呢個火井係嘛？ 係啊！ 哦，依個係阿 Gary 幫我哋準備咗好多相啊！今日我哋就可以 睇一睇。 係啦，哦火井，哦原來賣過新聞嘅喎，依個火井係嘛？ 係啊。咁其實嗰陣時好多年㗎啦。呢單新聞咧係其實係接近八十年前啦，1934年5月14日。其實嗰個地方咧，火井地方咧，就屈地街一帶咧。其實是煤氣股嚟嘅，當年的煤氣股嚟嘅。咁咧，1934年5月14日咧，嗰度就個煤氣股起火，跟住就好大件事啦。咁啊，因為我嗰度其實都人口密集嘅，咁咧就燒得好大個火。咁嗰陣時咧，有個印巴籍嘅看更咧喺度睇更嘅，咁奮不顧身，好英勇咁樣。衝入個煤氣管度，咁啊啟動咗嗰啲緊急裝置啦，可能刪咗某啲嘢啊，咁樣令到嗰個火場咧，即係個火勢冇再蔓延咁大，咁結果佢自己就犧牲咗啦。 即係佢衝入去刪曬啲嘢，救咗啲人。 即係啲火冚冚聲燒緊過嚟，咁佢就唔走啦，衝翻入去刪咗個鼓先咁樣。 係啦， 哇，好難得喎，即 係呢個係咪而家嗰個？ 嗰個 地方就 係那度一帶啦，其實 exactly 個位置就要睇下先知啦，因為 會重建咗個地方， 重建曬啦，其實係，但係其實嗰個位置咧已經重建咗，仲有啲樓噶啦，咁叫西環大樓，不過而家已經拆咗啦，已經俾乜乜集團收購咗，再拆咗， 即係呢度冇咗噶啦， 冇咗啦，而家呢度已經拆咗啦。 你嗰時大概幾多年前影嘅呢張相？ 依個十幾年前啦。 十幾年前，即係都係1990年代影。 係啦。 哇！你嗰時已經對呢啲嘢咁有興趣。係 啊。 即係你真係實地去考察。 咁我想問，咁跟住落嚟呢張係？ 咁咧，其實咧，嗰啲居民咧，嗰一帶嘅居民咧，即係為咗紀念呢個看更啦。雖然佢大家唔知佢叫咩名啦，咁都幫佢整翻個神位喺度。咁神位就係呢張相啦，係啦。 哦，就係呢個 黑蚊蚊嘅喎。 呢個係咪關公嚟㗎？ 其實係大家都唔知佢係咩樣，同埋可能即係當年咧太多人去拜佢啦，去供奉佢啦，啲煙咧分到嗰塊神主牌已經黑曬，都見唔到佢入面寫啲咩字。 咦，係喎呢個，即係完全係睇唔到佢寫啲。 係啊。 係。 咁就 好難得喎！即係你救一啲唔係自己同一個民族嘅人，即係你自己，你救翻啲香港人。你係身為一個保安，我覺得好 盡忠的手啲， 係咯係咯係 咯，個疑問經驗係咯。咁個古仔有咩靈異咧？即係救咗啲人啫， 係咯係喎。 靈異位喺邊 啊？係我覺得係勇敢嘅故事咁樣。 喺呢，其實咧，你明嘅就係即係以呢個民間信仰個概念咧，就係當你俾人供奉嘅時候咧，你又有啲人有一個鬼或一個低層次嘅鬼，慢慢會提升個自己能力。咁你變咗一個神靈啦，即係好似一個地區性嘅神靈咁樣咯。 哦，即係後屘有人見到佢出嚟 幫人或者咩咁樣顯靈咁樣。 係啊，咁有個故事就係有幾十年前㗎啦，咁咪有個竊匪咧走去西環大樓爆竊咯，咁突然間咧想喐手嘅時候咧，突然間後面有人叫佢喎，拍一拍個膊頭，跟住。背脊著曬火喎，跟住自己 哇嚇個賊 咁，係你個賊啊，係啊。 咁係咪因為咁樣所以叫火井啊？關唔關事？ 唔關事，冇關係，同個故事同呢個故事冇關嘅。咁後屘佢啊都係大聲叫救命啦。咁啲居民就出嚟幫我拍熄啲火啦， 幫我劫匪 係啦，冇錯，跟住送到去差館啦，梗係。咁就係咁大家都懷疑係呢個呢個俾人拜祭開嘅看更啦，就會顯靈啦，會係幫佢捉賊啦，即係守護呢個地方啦。 哦，即係個賊可能擰轉頭見到個著緊火嘅阿叉，咁就 跟住掂埋佢啲火嗰度。 係啦。 咁都幾即係都幾好幾盡責喎！咁多年之後仲守護住呢個地方， 其實比較少聽。我成日聽嗰啲鬼都係啊死咗好慘啊嚇人啊！ 是的 但現在那裡拆了，我不清楚那個神主派去哪裡，可能有心人幫他收留了他。 這個故事會不會現在住在西環的人都可能不知道，即既然那個地方又沒有了， 我想當地街坊會知道，或者西環大樓以前的街坊都可能會聽過一下， 即會可能會敘述翻件事出來， 或者叫西環大樓的街坊如果知道這個故事的多少少的，或者叫他聯絡你們。 好啊， 哇！其實阿 Gary 個工作都好有意義喎，即係如果唔係佢嗰採訪咧，依啲古仔好多鬼故都流失曬，即係我哋啲鬼故講緊好多香港掌，即係隱藏好多香港掌故啊，或者以前發生過啲嘢咧。如果冇人講落嚟，我哋都即係唔知道。 係上一代，即係譬如我去西環，可能覺得呢一個地方，即係仲係保留住舊香港。 放工放工咯，如果冇啲古仔咪變。 係啦，即係嗰個地方可能而家西環未我。起了地鐵之後好像未去過，但之前都還有很多民居，即是還保留著以前香港的特色，是的，是的，即都比較市井，有些小店， 即是舊區， 是的，是的，原來當地的人都是知 道。其實Gary，我都很好奇，即一般人聽到這些都被知質，為什麼你會即還要主動去拍照，即是為了採訪， 你不怕嗎？ 是的，你不怕嗎？ 其實在工作之一，其實另一樣嘢就係興趣啦，都係咁都係。其實我唔係主動去揾啲鬼故，好多時都係啲地方掌故啊嗰啲，我對呢方面比較有興趣啲啦。即係或者香港嘅口述歷史啊咁樣咯。 同你細個嘅經歷有冇關係？你有冇即係冇呢個撞到嗰啲靈異嘢嘅 ？Touch wood到而家都未撞過嘅。 你想唔想？ 我唔想啦。 你影相嗰時會唔會有時都有啲驚啊？或者都？即係唔敢繼續去採訪， 都會有少少怯嘅。例如有啲去到某啲即係大家都人所共知嗰度有嘢嘅地方，真係影咧，其實都有啲怯嘅。其實 有冇啲最驚嘅試過去影？ 試過去達德學校啦，喺元朗啦影啦，影嘅點解突然間咧天開個人喺度 嚇？咁係真係， 其實後屘唔係嘅，其實咧一個人真係一個人嚟嘅。係，原來咧係啲學生咧係中意捐入去嗰度玩嘅，其實。 哦。可能件校服係咪咁啱白色咁所以你？ 我想問啲天台有個人嘅，喺度明明捐入 嚟。我得學校，即係而家都仲有。 而家仲喺度 翻學嘅。 嗰度唔係，嗰度係間荒廢咗學校嚟嘅，就係一個即係比較出名嘅鬼屋咯。 咁就唔知點解，即係有啲學生去玩。 係啊，有啲附近啲學校啲學生咧捐入去玩啊。 咁好難得喎，有探險精神。而家啲人唔係對住 iPhone 啊、iPad 咁樣。 呢個係疑心深暗鬼啊！ 係咯。咁我哋知道呢個 Gary 咧，其實仲帶咗好多故事俾我哋喎。 我哋仲有好厚嘅， 好厚嘅圖片啊，同埋資料。咁咧，我哋就 下一集再講啦。 好啊。 休息一陣先。